我们现在将要进入第13章节，这个章节的名字叫上帝，它的副标题是不要随便使用上帝的名号这很有深意。宗教在西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第一个方面是西方人他以希腊哲学家为代表的那种刨根问底的求知的精神，那种不满足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的愿望，他们非常希望知道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解那个我们眼睛看得到的那个世界的背后的那种最初的最根本的推动力是什么。在当时啊，那些希腊哲学家存在的年代，他们对这个世界物理现象的理解有很大的限制，在这样的限制下呢，宗教就成了最后的解决方案。一旦有了造物主和超自然力，那么自然的一切就都有了解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比较功利的原因，是当时欧洲大陆包括小亚细亚它民族林立，非常非常多的种族，非常非常多的部落，所以客观上就要求各个民族各个部落的内部呢，它要有强烈的这个凝聚力和内部的认同感，否则他们就很容易成为一盘散沙，对吧？很容易被其他的部落击破。所以这个时候呢，宗教就成了一个或者说这个内部共同的信仰，我们都是某一个神的后代，我们都为了荣耀某一个共同的神或者是共同的这个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时候这种宗教就成了最好的内部的粘合剂，是个体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最好的催化剂。相比之下呢，中国本土上宗教的气氛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教也是后来引进的，也恰恰是因为这两个原因的缺失，在探求终极真理的愿望上，这个主观愿望的这个内在动力上，中国的古代哲学家和希腊的哲学家相比呢，显然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和野心。这个原因很复杂，可能和我们的饮食结构有关，因为我们是以这个素食为主的，和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精力有关。但更大的因素呢，可能是古代中国人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要比希腊要复杂得多，它消耗了我们祖先大量的精力。比如说希腊，它由100多个小城邦构成，其中最大的城邦就是雅典，对吧？在柏拉图的时代呢，也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开始进入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这个年代的时候，它的人口不过50万，而在这50万雅典的人口中间，40万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奴隶，再加上大概3万没有政治权利的外邦人，真正需要参加政治生活的雅典公民大概只有6万多，所以这样的统治和管理的成本是远不如同时代的当时中国就是大概是东周那个时代，那任何一个主要的诸侯国都要比它要复杂的多更不必说后来的这个秦朝。和封建制度相比，或者和希腊的城邦这个组成制度相比，像秦汉以及其后的那些中央集权制度的管理需要的这个管理成本要高得多，所以古代中国人的精力基本上他都集中于研究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是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统治术，而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这个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们就是希望建立一种稳定和谐的社会就不错了，在那么大的广阔的国土上，这种任务显得极其繁重。 探求这种形而上的真理啊，或者世界本源啊，那就显得真的是太奢侈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内部凝聚力，来自对内部凝聚力的这个需求，我们也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的人种和文化构成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对民族的这个内聚力啊，就没有那么大需求。我们周边的所谓蛮夷啊，他们的文化相对于汉族来说就是太落后了。汉族并没有迫切的那种身份自我身份认同的那种需求，那不像这个欧洲和小亚细亚包括北非他们在其他民族的这个环伺之下，他特别需要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内外有别嘛。但是汉族一直以来没有太大这样的需求，所以这样呢也从另外一个主要的方面削弱了我们对宗教需求的这种迫切性。好，我们现在回到书上，尤尔赫拉利在开章的时候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存在吗？这个问题在尤尔赫拉利看来呢，取决于你问的到底是哪一个上帝。在他看来，上帝其实有两个，一个上帝呢，是因为我们求知而不得，就是说我们好奇啊，宇宙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有存在，会有真实的存在，而不是完全虚空呢？凭什么要有存在呢？对吧？那些基本的物理定律，那些物理常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对吧？光速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数值？是谁规定的？对吧？意识，人类意识到底是什么？人类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很想知道答案。我们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上帝。那么这个上帝的本质呢，就是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对上帝如何安排这一切是一无所知，所以这个上帝可以说是哲学家们的上帝，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斯宾诺莎的这样的上帝，他代表他实际上是代表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知识的答案，我们把所有不知道的答案全部归结于是那个超自然的，是那个这个造物主的这样一个上帝。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上帝，这个上帝我们对这个上帝非常了解啊，这个上帝呢实际上是一个戒律的颁布者，我们法规的制定者，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上帝对我们的服饰的要求，对我们食物的要求，对我们性行为的要求和政治态度的要求。这个上帝啊，他总是一个特别爱生气的人，他高高的在天上看着我们啊，他的意图呢在于设定我们人类的生活法则我们生活的规则法令或者有的时候是用于解决内部的冲突。这个上帝我们对他非常了解，相比上一个上帝来讲，上一个上帝的话就是说代表我们无知的那个上帝，我们对这个上帝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设定，我们不知道他如何设定的我们这个存在的世界，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制定规则的上帝是非常了解，我们有很多这个汗牛充栋的典籍来告诉我们，这个上帝会因为女人穿短袖而生气会因为两个男人之间发生性关系而愤怒甚至会为这个青少年手淫而感到不快有的人认为呢，这个上帝不喜欢人类喝酒这个我们知道就是穆斯林。但有的人呢，却认为这个上帝要求我们每周五的晚上或者每周日的早上要喝酒这个就是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一些要求。关于这个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多，每一个典籍里面有的时候讲的是非常非常详细，我们对他的脾气呢也可以说是了解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比如说你不能挑战他，你不能质疑他，你不能测试他等等。关于这个上帝呢，就是属于这个信仰者的上帝，或者说十字军战士的上帝，或者说穆斯林这个 jihad 这个圣战战士的上帝，是宗教裁判所的那个上帝，也是那些因宗教原因歧视妇女或者是反对同性恋者他们信仰的这样的上帝。所以这两个上帝的身份其实是不同的，我们被混为一谈了。 那么当你去问那些极端信徒上帝是否存在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往往从大自然的神秘性开始谈起。他们会说，科学也不能解释这个，不能解释那个，对吧？不能解释宇宙大爆炸，人体那么复杂，怎么可能是自然产生的呢？一定是被设计的，所以一定有上帝。这个时候他们谈论的实际上是哲学家的那个上帝，斯宾诺莎的那个上帝，是自然界的奥秘的代名词。但是突然一下，他们会很自然的就转到第二个这个戒律颁布者的上帝这个角度。一开始还完全不知道上帝如何创造宇宙，但是立刻我们就知道他不喜欢比基尼，呵呵，他不喜欢离婚啊。很奇怪哦，我们对这个上帝的如何工作不知道，但是我们对这个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非常清楚。这个逻辑是这样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宇宙大爆炸的原因，所以你应该在公共场合盖住你的头发，还应该反对同性恋婚姻。这个逻辑听上去呢，不但可笑，而且深层次上是有矛盾的。因为宇宙中的奥秘越多，那个创造宇宙的伟大力量越是伟大，那么恐怕他越不会关注什么细枝末节的什么妇女的服饰啊，或者人类的性选择啊这种小事儿，对吧？将宇宙的奥秘和戒律颁布者这两个不同的角色联系起来的，往往就是宗教的典籍，像圣经啊、可兰经啊、塔纳赫呀这一类的书。书中描述的这位伟大的宇宙的创造者，不知道为什么对人类的行为的细枝末节极其关心，然后对那些象征性的仪式性的这个宗教的活动应该如何举行十分关心。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位创造宇宙的伟大的力量，这个决定了爱因斯坦智能方程的这个力量，是那些宗教典籍的作者，上帝是那些宗教典籍的作者吗？还是这些宗教典籍只是人类写的？我们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最可靠的认知呢，是这些神圣的典籍多半是智人想象中产生的。那我们的祖先写这些典籍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社会常规行为及其政治结构有一个合法性。我个人这里指的是这个尤尔赫拉利啊，他说我个人也向往，也经常向往宇宙中的奥秘，但是我始终不明白这些奥秘和宗教里规定的那些戒律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这些戒律和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由世俗方式产生的法律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圣经经典的十诫中间的这个第三诫，他这儿讲第三诫呢，是指的犹太教或新教圣经里面的第三诫，在天主教的话实际上是第二诫。关于十诫多说两句，这个并不是说圣经里面就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戒律，不是。这个十诫是人类自己后来总结出来的，从这个圣经经典的描述中间把它总结分为了十个戒律。它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是一大篇的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最后被总结为十诫，然后刻在石碑上，这就是十诫的来源。所以你要到这个圣经里面去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诫是找不到的。这个第三诫或者天主教里面的第二诫呢，就是告诫人类不要乱用上帝之名，这个是这一诫的主要的意思。尤尔赫拉利认为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十分幼稚，好像是说不能随便叫耶和华的名字。但是尤尔赫拉利讲，也许更深刻的理解是，我们不应该以上帝之名来背书，来为我们的一些行为背书，比如说我们的政治政策，我们的经济野心，或者我们的某一种仇恨。比如说你恨一个人，你想去揍他，你想去打他，你不能因此就以上帝的名义说是因为上帝恨你。我们想要一个东西，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是上帝想要这个东西，上帝想把这个东西给我，上帝想把这块土地给我。 你不能为自己想要侵占别人的领土或者是财产就说是以上帝之名。那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话，就完全是以这个上帝之名啊，说这块土地就是上帝赐给我的 ，OK， 然后就把这个土地上的原住民给杀光。那么尤瓦尔赫拉利讲，最好不要这样去做。如果你想做这些利己的事情的话，最好还是给自己另外找一个借口，不要随意的用上帝之名。他进一步说，为了避免混淆，干脆不要用上帝这个名称来指代宇宙的奥秘。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斯宾诺莎呀，包括爱因斯坦也经常说上帝怎么怎么样，上帝这个丢不丢这个骰子啊？那么你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混淆。其实你可以用另外的名字，对吧？其实这样伟大的一个力量，恐怕也根本不在乎一个像我们这样直立的猿类给它起什么名字。所以尤尔赫拉利的意思就是干脆就不要用这个名字去指代这个自然。后面尤尔赫拉利会讲到，但是上帝呢还是一直和我们的道德生活有关。那么没有上帝的话，或者说把上帝看得不那么神圣的话，对我们的道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们明天接着讲。好，谢谢大家。